家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梁锦祥一周时事，主持梁锦祥。 第三节，呢节咧就时间比较短啲啦，即系个新闻本身咧，其实就我估计会比较少啲人讲，但系其实就好重要嘅。嗱，呢个新闻咧，简单嚟讲咧，就系用中文去翻译系咩呢？就是這幾年呢，美國出現了一個大規模的毒品的問題，就叫做 opioid。咁應該就如果我冇估錯，應該是合成大麻之類嗰個咁嘅毒品啦。咁合成嚟㗎，即係唔係合成㗎，即係係 synthetic 嘅。咁呢個新聞咧，點解會重要咁樣？原來咧，嗰個中毒而死亡嘅人數咧，係足以令到成個美國嗰、那個年齡嘅平均 壽命啊， 壽命咧係降低啊！你諗下，即係係幾咁犀利咧？咁樣佢個數目咧係多過而家撞即係交通撞車死人多噶嚇。咁但係個即係佢呢個有種族上邊嘅一啲不平均嘅分布，就以黑人居多。嗱，呢個新聞本身咧，其實就唔係同大家嗰、那個生活的關係不是太遠，原因是為什麼呢？就前幾個月香港是搞過一個電子音樂節的，那裡面就有人 嗨死了嘛， 嗨死了，其實就 是這些來的。那我不知道為什麼當時那個政府或者新聞界沒有去再追查一件事，追查一件事的意思是什麼呢？為什麼音樂會上面會有這些即是毒品出現、有人濫藥而死了之後，點解冇去跟進？即係呢啲嘢個來源喺邊度嚟啦？吸食嘅人佢係咩背景啦？有冇做大規模嘅宣傳去警告？即係呢啲濫藥嘅人士呢一隻咁嘅，即係比較新嘅一啲合成嘅藥，佢對人體嘅損害點樣啦？因為咧，而家喺美國嘈得好緊要嘅，嗱，我嘈得好緊要就唔係即是叫大規模的主流媒體講，有講，但是沒有講到那個重要的程度。而最大的一件事是怎樣呢？這個 Donald Trump 這個政府呢，不知道為什麼他對這件事視若無睹，現在吵就吵緊這件事。嗱，現在開始已經有一個講法，就是說呢，這個是21世紀 ACE 來的。即是開始有一個這樣的講法啦，就是他造成個人命的死亡的速度和範圍呢，是令到大家覺得即是要去嚴肅地去面對這件事咯。現在我們講這件事呢，有兩個的目的的。其一呢，就是美國現在這個 Donald Trump 擔任總統的期間呢，時間不是很久，去到即這個月大家年到啦，美國的內政的情況可以說是千瘡百孔，種族的問題、經濟的問題、他承諾的東西，譬如起那埲牆，原來不是起那埲牆， 現在起什麼？ 在那個埲牆起到，不過是在高爾夫球場那裡好搞笑那呢，這些毒品的問題喂，好像現在全部呢說了一些、大家將個注意力分散了，舉個例，譬如話荷里活嗰啲性騷擾啊，或者強姦嘅問題啦，咁樣。咁我唔係話嗰啲嘢唔緊要，又話即係個即係比重啊。譬如話呢啲係真係影響到人命嘅地方咧，有講，不過政府咧係唔理。第二，我想講咩咧，就係、是大家唔好覺得香港係可以有可能喺呢件事完全置身事外咯。即係如果你呢個情況咧，即係呢種合成的毒品或者合成的大麻咧，佢繼續泛濫嘅話咧，而且我懷疑嗰個佢受歡迎嘅原因，因為好平啊， 但你有新聞有冇講到大概個市價幾多？ 冇，佢冇講。但係我睇到嗰個統計數字咧，我覺得係有可能點解黑人嘅圈子入邊咧造成一個咁大傷害咧，係因為嗰個弱力夠勁，同埋咧能夠普通嘅一啲低下層嘅黑人都買得起。咁除咗呢、這個，譬如引致啲人死亡之外，從其他種咧就係引致啲人咧精神錯亂。咁呢個就唔止呢樣嘢，譬如話 佢有個喪屍效，即係嗰個 係啊，喪屍效，喪屍效 就 喺 New York 已經見好多啦，開始嚇。咁有一隻，另外一隻咧就叫做肉鹽啦 ，Bath Salt 啦，嗰只食咗之後會咬人添㗎啦， 咬到人哋有單就咬到嗰條友真係爛曬， 爛曬啊嘛，係爛曬塊面啊嘛。咁呢一個即係合成毒品嘅問題咧，其實就來源咧。有啲就話其實唔係喺美國本身嘅，咁大家知道啦嚇，呢啲 cocaine 啊，其實就嚟自喺呢個中南美洲啦， 嚇 哥倫比亞啲啦。咁但係合成嘅藥品咧，而家係咗，譬如係一啲即係舉個例，譬如俄羅斯或者其他國家咁樣，佢哋可以做呢啲喺 lab 入邊做出嚟嘅，咁佢跟住就郵寄俾你，咁所以就形成一樣嘢就係而家係可以喺網上咧。度身訂做一啲合成嘅毒品， 而且用 Bitcoin 做交易。交易 咁，我哋以前講過啦，就喺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已經被 FBI 冚咗檔嘅絲綢之路上邊啊嘛。 嗰個人而家還押緊，未判嘅。 我嗰、那個 估坐百幾年嘅呢、這個 坐百幾年嘅啦嚇。咁所以呢個情況咧，就我哋做呢個節目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呢啲即係大家唔係太懷疑，但係而家。其實是引起高度關注的一些新聞，我覺得大家應該即係參考一下啦。 必須要，同埋即係我覺得就係、是、攬住呢個問題，唔齋止喺香港嘅。 嗯， 其實全球所有你話以發展中國家啊，發達唔知道可能第三世界都有呢個問題。 冇嘅，咁嗱嗰個情況就點樣咧？即係如果你好窮啦，咁、你梗係吸毒都冇錢啦。咁但係你去到即係個經濟條件曬好啲嘅。即係階層或者國家咧，咁佢自不然咧就會有呢種問題啦嚇。咁有啲國家表面上冇，但可能嗰個情況係只不過嗰個國家揞住咗啊，佢唔知道即係冇擺出嚟啫嘛。 即係我侵呢個講句咯，即係你玩咩都得嘅，呢樣嘢唔玩得，即係玩啲咩都得嘅，冇所謂。但係玩毒真係呢啲係。 唔係特別係呢只係一種合成的 合成呢啲唔 係喺 lab 入邊做出嚟嘅。嘅一啲毒品咯、 啊、相關啲大麻呢啲合人造大麻呢種資料咧、我之前睇過一單新聞，大概兩年前咧、我睇過一次就係告有一個美國嘅一個即係毒販咧，俾即係美國告啦，咁、就話佢咧喺中國度咧入口一啲就係製造呢一種大麻嘅原材料。 因為頭先就係講一樣嘢啊嘛，就係、是、譬如俄羅斯喺中國呢啲，佢喺 lab 入邊佢做出嚟，咁跟住佢可以郵寄俾你啊嘛，咁係可以度身訂造啊嘛。 因為啲毒品嘅啲原材料咧，佢如果齋係佢呢種材料，佢唔係毒品嚟嘅、即係佢合成呢啲，咁呢啲比較理科啲啊。咁、但係呢種如果齋寄過嚟咧，佢又冇管制嗰、那個。即係海關管制唔到，咁、你吹佢唔漲啊？ 唔係，可能佢根本都唔知有呢樣嘢，即係話喺度溝溝溝溝溝啲，我哋傳統有啲扎名單嘅咩可卡因啊、巴比通啊、鴉片啊，喂佢都冇，咁佢都唔知呢啲係咩嚟噶嘛？咁你食咗之後先知道嗰個效果係咁樣咯。 甚至乎以前咪香港好 hit 一排，就係嗰、那個即係啲郵票啊，迷幻郵票啊， 即係舐咁啊，跟住又 上電啊嗰啲，因為我聽聞啦，因為。以前我都認識一啲咁嘅街同朋友咧，佢又係即係好中意叫啲迷幻郵票，我講過話，跟住又咩爆糖呢啲好出名。但係其實而家今時今日香港，你話濫藥嘅問題，我自己覺得都冇乜改變過，都係多啲後生。 唔係咁，你即係最大問題係你唔知啊嘛。譬如話以前咁樣，大家知道啊，你食啲咩嘢？而家隱蔽青年食咗你都唔知佢喺邊度食。係嘛？佢亦都唔會，佢唔應該唔喺街，因為我以前喺街度，我係直情見過。 呢啲老童上電上到。 唔係，嗰陣都唔係老童啦，而家呢啲勾曬㗎啦。有一次我喺公眾死亡街入邊咁咯，佢睇到直情佢係 K 仔嚟 嘅。喺度睇下咁樣，喺度入緊啊！ 唔止㗎啦，佢直情瞓咗喺度咯，嚇，即係已經係 high 咗啦咁樣。 我以前中學就有一。讀過一間都幾 band free，band free 中 band free， 精英之中嘅精英，嗰啲係廁所開餐嘅。 開餐啊嘛，即係上緊堂嘅時候， 唔係係就入去廁所，咁啊試過真係捉過幾個嘅，咁啊廁所開餐，有啲 有一單，另外一單就係喺個廁所，女仔嚟嘅。佢因為佢想減肥，咁佢就食嗰啲冰毒，咁佢攞嗰啲樽啊燒啊。咁其實呢啲即係你話我當時候有冇掂過，大家心裏有數啊。但係個問題講真一句嘢，真係你玩乜都好，千祈唔好掂，因為嗰啲人啲下場咧 就悲慘嘅。 有啲嘢真係戒完又掂，掂完又戒，戒完又掂，結果今日都係出嚟出去。咁有啲甚至乎係付上幾十年嘅牢獄嘅。咁所以呢度即係你話我慘都要奉勸大家。 咁但係呢個即係新聞本身咧 ，Optio 呢個咧就真係比較新嘅。大家對嗰個警覺性咧，我係成日引用翻即係前幾個月嗰個音樂電子音樂節， 一死三危 是啊，係可以無影無，即係你唔知跟住事後冇完全冇 follow 個政府，亦都唔會話俾聽係發生，即係呢件事嗰個來龍去話。 嗱，早過幾禮拜咧，就有一份報紙都報一個比較細篇嘅嘢，就話喺一個音樂節裏面咧，有一啲外國而家好興就係一啲大型嘅音樂節，就揾好多唔同嘅 band 過嚟唱歌，唱一兩首咁嗰啲，咁又拉咗幾個。咁有啲就係偽造身份證啊，有啲係唔知話佢藏毒啊、販賣咁嗰啲。咁亦都顯示呢個問題就係咩咧？其實咧就係有一個喺場內交收，因為嗰啲人聽音樂聽呢啲咧，就好似當自己落咗 club 落咗 disco， 就喺度 party。 咁呢仲係一種文化嚟噶嘛？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呢個實在咧，即係嗰個殺傷力太大啊！照一般嘅常理咧，去到咁勁嘅時候咧，全世界政府都會去做啲嘢嘅。但係嗰個奇怪的地方咧，就係你而家美國政府咦好似愛理不理喎。咁你喺香港發生過啦，又係有類似嘅情況咧，咁我就覺得值得喺呢個節目咧提一提呢件事，即係睇下即係遲啲會唔會呢一個咁嘅趨勢咧繼續持續甚至惡化咯，係嘛嚇？咁我哋好少講呢啲嘢嘅，但係問題就係 從來未講過， 未講。我哋至多以前講啊，推動呢個藥用大麻合法化啫。 真係啊，上網有啲 page 咧。唔係，你即係大家唔需要去到咁大鄉里㗎啦。我喺瑞士，我喺蘇黎世嗰時都見到，即係開始有得。即係有 clinic 係你真係可以入去，即係去咩？ 美國有啦，美國啲州份可以 好多噶啦，而家差唔多都即係甚至 recreational 啊，即係所謂你一般嘅呢啲社交嘅場合去食咧，都已經係可以噶啦啊！譬如我喺阿姆斯特丹，我要，但係同頭先我哋講 Optoid 嗰個有啲咩分別咧？一個係即係喺呢啲植物度抽取出嚟嘅， 天然嘅， 一個係 synthetic 嘅。synthetic 嗰個你係唔知佢溝咗啲咩落去，亦都因為嗰樣嘢本身係度身訂造嘅，即係所謂度身訂造啦。咁你唔知嗰個後果係點，所以有兩種唔同嘅。同埋咧就唔好即係聽啲唔聽啲。嗱，我呢度講緊咩？係藥用大麻合法化，就唔係講緊大麻合法化。藥用大麻咧就係喺一啲大麻嘅成分，佢抽佢出嚟，佢可以譬如話舒緩你一啲痛楚。咁呢啲喺即係醫學上嘅實驗咧，係有用過嘅，就唔係頭先我哋講嘅。 佢有臨床測試， 有臨床測試係兩種唔同嘅一啲情況嚟嘅。咁即係呢單嘢都唔需要講太長噶啦，因為即係嗰個重要地方咧，就要睇睇日後嗰個發展係點樣啦。 呢啲其實講真的，特別出現喺年青人嘅原因咧，其實好多時要歸咎翻佢自己成長嗰、那個即係家庭問題。你唔好怪我沉啲啊！即係一定有啲有關。 冇喎，你唔使話沉，你從來都係你係唔開心，你揾唔到嗰個生活嘅目的，覺得好悶，咁你先至揾呢啲嘢啊嘛。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一個好強嘅一種自信，又或者係你有一個好熱衷嘅生活， 即係你有個目標， 目標 人生嘅嘢，即係我呢度啱啱講一句講成少少啦，我嗰個朋友就係佢以前同學，咁大家一齊喺中學玩到好 high， 一齊去運動嗰啲。但後屘佢就想揾快錢，咁成長背景就係新移民，咁可能屋企又係即係冇父母管啊，咁啊好想即係有人認同佢咩？跟住佢就由頭到尾都覺得人睇佢唔起咗新移民，咁就一畢業咧就出去揾咗啲錢，咁啊鬧我，咁我冇去嘅，咁我嗰時準備讀 U 嘛，咁跟住過牌咧就消失咗。跟住後屘人同我講，原來佢俾人拉。 哦。 咁跟住咧，而家就坐十幾年。跟住我早半年前探過佢啦。 哦。 跟住係本身佢好大隻嘅，一入邊啊嘛。 啊。 個胸縮曬。 嗯。 咁跟住佢同我講一句，佢好後悔。跟住我話你，我心諗啊，冇同佢講。你講呢啲冇用嘅，條路你自己揀。 咁咩嘅？咁你 即係坐完出嚟咪再 冇啊！佢十幾年喎，你諗出到嚟佢仲 iPhone 4，佢 iPhone 4入去喎。 冇嘅， 諗下出到嚟十幾都咩嚟？完全適應唔到噶。 係咩？希望啦，希望有一個咩啦，新嘅人生嘅改變啦。因為始終都係即係做人都要有一定嘅希望嘅， 係嘛？嗯，係啊，或者咧，不過呢啲講真，有啲人聽完就算啦，自己好多人都係，我唔會掂噶，有咩轉頭又掂， 係咯。好，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，好，拜拜。